情绪多么乱，梦境不安全，然后我发现唯有他给我温暖，然后我讲心他那面容清秀，怀疑他仍然留在我背后，关注四周，但是久别后他的五官似再没有，或者温柔，或者轻浮，无数然后完了这一段梦想，继续迷信他总会心软，然后我多么倦，日子数不完，然后我忽然将他所送赠扭断，渐渐分别后还自觉他会为情消瘦，常常低头怀念到往日，想到永久，但是久别后怎可渴望他会挂念我，是否忧愁，是否风流，无数然后或者轻浮，无数然后，默默分别后，还自觉他会为情消瘦，常常低头怀念到往日，想到永久，但是久别后，怎可渴望他会挂念我？是否忧愁？是否风流？无数然后，或者温柔，或者轻浮，无数然后。